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40，其纪六。高宗明皇帝中，建武二年春正月壬申，遣镇南将军王广之督司州，右卫将军萧坦之督徐州，尚书右仆射沈文济督豫州诸军以拒魏。癸酉，魏诏淮北之人不得侵略，犯者以大辟论。乙未，拓跋衍攻钟离，徐州刺史萧会修常常据守，渐出袭击魏兵，破之。会修，会明之弟也。刘昶、王肃攻益阳，司州刺史萧旦拒之，肃屡破旦兵，招降万余人。魏以肃为豫州刺史。刘昶性贬躁，豫军言报，人莫敢言。法曹行参军北平杨固苦谏，昶怒，欲斩之，使当公道。故志意贤雅，临敌勇决，常使其之。丁酉，中外转言，以太尉陈显达为使持节，都督西北讨诸军事，往来新亭、白下，以彰声势。己亥，魏主祭怀，二月至寿阳。众号30万，铁骑弥望。甲辰，魏主登八公山赋诗，道遇甚雨，命去盖，见军士病者，亲抚慰之。魏主遣使呼城中人，封城公姚昌使崔庆远出应之。庆远问诗故，魏主曰：“故当有故，卿欲我赤言之乎？欲我含垢衣为乎？”庆远曰：“未成来命，无所含垢。”魏主曰：“其主何故废立？”庆远曰：“废昏立明，古今非一，未审何疑？”魏主曰：“五弟子孙今皆安在？”庆远曰：“七王同恶，以服管蔡之诛，其余20余王，或内列清要，或外点方木。”魏主曰：“卿主若不忘忠义，何以不立近亲，如周公之辅成王，而自取之乎？”庆远曰：“成王有亚圣之德，故周公得而相之。今近亲皆非成王之比，故不可立。且霍光亦舍武帝近亲而立宣帝，唯其贤也。”魏主曰：“霍光何以不自立？”庆远曰：“非其类也。主上正可比宣帝，安得比霍光？若尔，武王伐纣，不立微子而辅之，亦为苟贪天下乎？”魏主大笑曰：“朕来问罪，如卿之言，便可释然。”庆远曰：“见可而进，知难而退，圣人之师也。”魏主曰：“卿欲无何亲，为不欲乎？”庆远曰：“和亲则二国交欢，生民蒙福，否则二国交恶，生民涂炭。和亲与否，才自胜中。”魏主赐庆远九窑衣服而遣之。戊申， 魏主循淮而东，民饥安堵，租运主路，秉臣至钟离。上前左卫将军崔慧景、宁朔将军裴叔业救钟离。刘昶、王肃众号200,000，欠诈三重，并立功益阳。昶众复遁而立。王广之引兵救益阳，去城100余里，为魏强不敢进，昶众一急。黄门侍郎萧衍请先进，广之分麾下精兵配之。衍见到夜发，与太子右帅萧雷等径上险守山，去魏军数里。魏人出不意，魏策多少，不敢逼。黎明，昶中望见援军至，萧旦遣长史王伯瑜出攻魏诈，阴风纵火，衍等众军自外击之，魏不能知，解围去。几位旦等追击破之，雷臣之地也。先是上以益阳危急，召都督清冀二州诸军事张冲出军攻魏，以分起兵势。冲遣君主桑系祖攻魏建陵、弼马、后丘三城，又遣君主杜僧户攻魏虎坑、马石、吉丘三城，皆拔之。清冀二州刺史王弘范遣君主崔琰袭魏蓟城，拒之。魏主欲南临江水，辛酉发钟离。司徒长乐元义公冯旦病，不能从。魏主与之气绝，行50里，闻旦卒。使崔慧景等军去魏主营不过100里，魏主轻将数千人夜还钟离，抚尸而哭，达旦声泪不绝。壬戌，赤诸军罢临江之行，葬旦以尽其献王故事。旦与弟同年，幼同宴席，上弟妹乐安长公主，虽无学术而资性纯笃，故特有宠。丁卯，魏主遣使临江，属上罪恶。魏久攻钟离不克，士卒多死。3月戊寅，魏主如邵阳，筑城于舟上，炸断水路，加筑2城。萧坦之遣君主裴叔业攻2城，拔之。魏主欲筑城置戍于淮南，以抚心腹之民。此相州刺史高驴喜书，据论其状。驴上表以为：兵法十则为之，五则攻之，向者国家只为受降之计，发兵不多，东西辽阔，难以成功。今又欲置戍淮南，招抚心腹，喜士卒以回山倒海之威，不计数10万，南临瓜埠，诸郡尽降，而须以小城攻之不克。班师之日，兵不戍1城，土不辟1禅，伏起无人，以为大阵未平，不可守小故也。夫拥水者先塞其源，伐木者先断其本，本源尚在而攻其末流，终无益也。寿阳须夷、淮阴、淮南之本源也，三镇不克其一，而留守孤城，其不能自全名矣。 敌之大阵逼其外，长怀隔其内，少置兵则不足以自固，多置兵则粮运难通。大军既还，士心孤怯，下水胜长，救援甚难，以心积旧，以劳御逸。若果如此，必为敌擒，虽忠勇奋发，终何益哉？且安土练本，人之常情。昔彭城之役，即克大阵，城数已定，而不服思叛者犹余数万。矫城醉耳处在淮北，去淮阳18里，五固之役攻为历时，足不能克。已今准息，世间数倍，天时尚热，雨水方降，愿陛下重世祖之成规，玄元反配，经营洛邑，蓄力关信，不得行化，中国既和，远人自服矣。尚书令陆睿上表以为：长江浩荡，彼之巨防，有南土昏雾，暑气欲争，诗人惊吓，必多疾病，而千顶草创，数世福耳。台省无论政之管，府寺米听治之所，百僚居止，士等行路，臣与炎阳自成利益，且兵摇并举，圣王所难。今借纣之事，外公寇仇，羸弱之夫，内秦土木，运济之费，日损千金，取疲弊之兵，讨坚城之虏，将何以取胜乎？陛下去东之举，正欲耀武江汉耳。今自春积夏，礼仪是假，愿早还洛邑，使根本深固，盛怀无内固之忧，兆民修金板之意，然后命将出师，何忧不服？魏主纳其言。崔慧景以魏人乘邵阳，患之。张欣泰曰：彼有去志，所以筑城者，外自夸大，据我聂其后耳。今若说之以两院罢兵，彼无不听矣。惠景从之，使心态一城下欲魏人，魏主乃还。既怀与武将魏济，其人拒主腰断金路，魏主目能破中主兵者，以为直阁将军。君主待人西康生应募，复伐积柴，因风纵火，烧其船舰，一烟直尽，飞刀乱啄，中主兵遂溃。魏主假康生直阁将军。魏主使前将军杨波将不足3000，计500为殿，时春水方涨，骑兵大至，战舰色川，波结阵于南岸以御之，诸军尽计，骑兵四级为波，波为圆阵以御之，身自搏战，所杀甚众，相距再速，军中食尽，围兵欲急。魏主在北岸望之，以水盛不能救，继而水稍减，拨引精骑300，立旗舰大呼曰：我今欲渡，能战者来。遂拥众而济，拨春之凶也。魏军既退，邵阳州上余兵1000人，求舒马500匹，假道已归。 崔慧景与段路攻之。张心泰曰：“归师勿恶，古人谓之，兵在死地，不可轻也。今胜之不足为武，不胜徒丧前功，不如许之。”慧景从之。萧坦之还，言于上曰：“邵阳州有死贼万人，慧景心态纵而不取，由是皆不加赏。”假身解言。初，上闻魏主欲印马于江，据敕广陵太守南兖州市萧颖胄移居民入城，民惊恐，欲席卷南渡。颖胄以魏寇尚远，不及施行，魏兵竟不至。颖胄太祖之从子也。上遣尚书左仆射沈文季驻丰城公姚昌守寿阳。文季入城，指游兵不听出，洞开城门，严加守备，魏兵寻退。魏之入寇也，卢敞等犹在建康，其人恨之，似以争斗。敞不惧，食之，泪汗交横。业者张思宁辞气不屈，死于管下。即还，魏主让敞曰：“人谁不死？何至自同牛马，屈身辱国？纵不远残苏武，独不尽愧思宁乎？乃处为民。”戊子，魏太师京兆武功冯熙卒于平城。以为魏主如下邳，夏四月庚子如彭城。辛丑，为冯熙举哀。太傅录尚书事平阳公邳不乐南迁，与陆睿表请魏主还临西藏。帝曰：“开辟以来，安有天子远奔旧丧者乎？今经史洛邑，其宜望乡诱引，献君不义，令仆以下可复法官贬之。”仍召迎西及柏林长公主之旧南藏洛阳，李如晋安平献王故事。魏主之在钟离，求持镇都大将凉州刺史拓跋英，请以周兵会刘藻击汉中，魏主许之。凉州刺史萧绎遣部将尹绍祖、梁继群等将兵二万据险，立五栅以拒之。英曰：“彼率舰莫相统一，我选精卒并攻一营，彼必不相救。若克一营，四营皆走矣。”乃引兵急攻一营，拔之，四营俱溃，生擒梁继群，斩三千余级，俘七百余人，乘胜长驱，进逼南郑。以又遣其将江修击英，英掩击，尽获之。江还，亦别军既至，将士皆已疲，不意其至，大惧欲走。英故缓辔徐行，神色自若，登高望敌，东西指挥，状若处分，然后整列而前。义军已有伏兵，千言隐退，应追击破之，遂为南郑。晋将士无得亲报， 远近岳父争功租运，亦应城自守，君主范杰先将三千余人在外还救南郑，应掩击尽获之，围城数十日，城中凶惧。陆氏参军新野羽玉封提空仓数十，指示将士曰：此中素皆满，足之二年，但努力固守，众心乃安。会魏主召兵还，应使老弱先行，自将精兵为后拒。前时与义告别，义以为诈，应去一日，犹不开门，二日乃遣将追之。应与士卒下马交战，义兵不敢逼。行四日四夜，义兵乃返。应入斜谷，会天大雨，士卒截竹筑米，执炬火于马上吹之。先是，义遣人诱说求齿诸堤，使起兵断应运道及归路。应乐兵奋击，且战且前，使众应夹，卒全军还求齿，讨叛堤平之。应真之子，亦偃之兄也。应之攻南郑也，魏主召雍荆齐三州发兵六千人戍南郑，此克城则遣之。侍中兼左仆射李冲表谏曰：秦川险恶，地皆羌夷，自西施出后，饷援连续，加低胡叛逆，所在奔命，运粮换甲，弃资未已，今复欲拆戍卒，悬拟山外，虽加忧赋，恐由惊骇，妥中功不克，徒动民情，连胡结疑，事或难测，则依旨密下刺史，待君客正成，然后差遣，如臣愚见，犹未未足。何者？西道险恶，丹境千里，今欲深戍绝界之外，孤据群贼之中，敌攻不可促援，食尽不可运粮。古人有言，虽鞭之长，不及马腹，南郑于国，实为马腹也。且魏境所掩，九州过八，民人所臣十分而久，所为民者，为漠北之与江外耳。积之再尽，岂汲汲于今日也？一待江雨既广，粮食既足，然后置邦戍将，为吞并之举。今寿阳钟离，密而未拔，者成心也，愧不服降。东道既未可以尽力守，西藩宁可以远兵固，若果欲至者，臣恐终以资敌也。又建都中土，地皆寇壤，方须大收死士，平荡江会，若清浅单寡，弃令献末，恐后举之日，众以留守致惧，求其死效，未亦可获。推此而论，不恕为上。魏主从之。癸丑，魏主如小沛，己未，如瑕丘，庚申，如鲁城，亲辞孔子。辛酉，拜孔氏四人，颜氏二人官，仍选诸孔宗子一人，封崇圣侯。 奉孔子嗣，命兖州修孔子墓，更见碑铭戊辰，魏主如敲鳌，命业者仆业成焉据周籍，与自祀入河，溯流环洛，焉见以为河流悍猛，非万圣所宜成。帝曰：我以平常无漕运之路，故经易民贫，今迁都洛邑，欲通四方之运，而民犹惮河流之险，故朕有此行，所以开百姓之心也。为城阳王鸾等攻者阳，诸将不相统一，为守百余日，诸将与暗甲不战，以疲之。李佐独昼夜攻击，士卒死者甚众。帝遣太子右卫帅袁立生救之，诸将以众寡不敌，欲退。左独率骑二千逆战而败，卢渊等隐去，立生追击，大破之。立生，荣祖之从弟也。南阳太守房伯玉等又拜薛真度于沙恶。鸾等见魏主于峡丘，魏主责之曰：卿等举汝威灵，罪当大辟，朕以新迁洛邑，特从宽典。五月己巳，降封鸾为定襄县王，薛户五百。卢渊、李佐、韦真皆削官爵为民，左仍徙瀛州，以薛真度与其从兄安都，有开徐方之功，听存其爵及荆州刺史，余皆削夺，曰：进卒民功，退卒张罪矣。为广川刚王协卒，协略之子也。魏主曰：古者大臣之丧有三令之礼，魏晋以来王公之丧哭于东堂，自今诸王之丧积亲三令，大公再令，小公司马一令，罢东堂之哭。广川王于镇大公也，将大殓素服深衣往哭之。贾诩，魏主如华台，丙子设于石际，庚申太子出营于平陶城。赵郡王干在洛阳贪淫不法，御史中尉李彪私戒之，且曰：殿下不圈，不敢不以闻。干悠然不以为意，彪表谈之。魏主赵干与北海王祥俱从太子一行在，既至，见祥而不见干，因使左右察其异色，知无忧悔，乃亲属其罪，杖之一百，免官还地。癸未，魏主还洛阳，告于太庙。甲申，减冗官之禄，以助军国之用。已有行引制之礼，颁赏有赐。甲午，为太子冠于庙。魏主欲变北俗，引荐群臣，谓曰：卿等欲朕远追商周，唯欲不及汉晋也。咸阳王喜对曰：群臣皆愿陛下渡越前王耳。帝曰：然则当变封异俗， 当因循守固也。对曰：愿圣正日新。帝曰：为止于一身，为欲传之子孙也。对曰：愿传之百世。帝曰：然则必当改作，卿等不得为也。对曰：上令下从，岂谁敢为？帝曰：夫名不正，言不顺，则礼乐不可兴。今欲断诸北语，依从正音。其年三十以上，习性已久，容不可促革。三十以下，现在朝廷之人，语音不听仍旧。若有故为，当加降处，各宜申诫。王公卿士以为然否？对曰：实如圣旨。帝曰：朕常与李冲论此。冲曰：四方之语，敬之谁是？帝者言之，即为正矣。冲之此言，其罪当死。因故冲曰：卿复社稷，当令御史迁下。冲免官顿守谢。又则留守之官曰：昨望见妇女有服嘉陵小袖，卿等何谓不遵前诏？皆谢罪。帝曰：朕言非是，卿等当停政，如何入则顺旨，退则不从乎？六月己亥，下诏不得为北俗之语于朝廷，违者免所居官。癸卯，魏主使太子如平城赴太师西之丧。癸丑，为诏求遗书，密阁所无，有一实用者，加以忧赏。魏有私奏，广川王妃葬于代都。魏神以新尊从旧碑，以旧碑救新尊。魏主曰：待人迁落者，以西葬邙山。其先有夫死于代者，听妻还葬。夫死于洛者，不得还代救妻。其余州之人，自听从便。丙辰，诏迁洛之民死，葬河南，不得还北。于是代人迁洛者，悉为河南洛阳人。戊午，魏改用长尺大斗，其法以汉制为之。上之废玉林王也，许萧沉以扬州，继而除领军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臣会曰：见吹范，推以与人。臣事公，颇干预朝政，所欲选用，则命尚书使为申论。上闻而忌之，以萧旦、萧磊方将兵拒魏，隐忍不发。壬戌，上游华林园与臣及尚书令王彦等数人宴尽欢，作罢，留臣晚出，至华林阁，帐身直还省。上秦左右莫志明属臣曰：隆昌之际，非卿无有今日。今一门二州，兄弟三封，朝廷相报，只可及此。请横怀愿望，乃云炊饭已熟，何赠与人也？今赐卿死，遂杀之，并其地垒，以黄门郎萧衍为司州别驾，往直旦杀之。陈浩数数， 吴兴沈文游常喻之曰：“君相不减高地，臣死，文游亦服诛。”臣死之日，赏又杀西阳王子明、南海王子罕、少陵王子真。乙丑，以右卫将军萧坦之为领军将军。为高驴上言，也成密皇后庙颓起，请更弃置。若为以配享太庙，即宜罢毁，诏罢之。为拓跋英指寇汉中也，居水堤杨复之为齐击五星堤杨吉使，破之。秋七月辛卯，以复之为北秦州刺史、求迟恭。八月乙巳，魏选吴勇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贲，以充宿卫。为金庸攻城，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于洛阳。魏高祖有华林园，观故景阳山。黄门侍郎郭作曰：“山水者，人志之所要，以复修之。”帝曰：“魏明帝以奢失之于前，朕岂可习之于后乎？”帝好读书，手不释卷，在于聚安，不忘讲道，善主文，多于马上口瞻，继承不更一字。自太和十年以后，赵策皆自为之，好闲乐善，情如饥渴，所与游街，常记以不速之意。如李冲、李彪、高驴、王肃、郭作、宋卞、刘芳、崔光、邢鸾之徒，皆以文雅见亲，贵显用事，治理作乐，欲然可观，有太平之风焉。治书侍御史薛聪，卞之曾孙也，弹劾不必强欲，帝或欲宽待者，聪者正之。帝美曰：“朕见薛聪，不能不惮，何况诸人也。”自是贵戚联手，累迁直阁将军兼给事黄门侍郎、散骑常侍。帝外以德气御之，内以心履为纪，亲卫进兵，悉聪管领。故中太和之事，横代直阁将军。群臣罢朝之后，聪横陪侍帷幄，言间昼夜，时政得失，动辄匡谏，事多听允，而众后沉密，外莫窥其迹。帝欲尽以名位，则苦让不受。帝亦雅相体兮，谓之曰：“卿天爵自高，故非人爵所能容也。”九月庚午，为六公文武悉迁于洛阳。丙戌，魏主如夜，吕雉相州刺史高驴之管，美其至孝，赏赐甚厚。驴朔请本州，诏曰：“驴以玄车之年，方求一锦，知进忘退，有臣谦德，可降号平北将军。朝之老成，一岁情愿，喜受幽州刺史，令存劝两修，恩法并举。”以高阳王雍为相州刺史，戒之曰：“作木易易易难，其身正不令而行，所以易， 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，所以难。己丑，喜南平王保攸为少陵王，蜀郡王子文为西阳王，广汉王子俊为衡阳王，临海王昭秀为巴陵王，永嘉王昭灿为贵阳王。乙未，魏主自夜还，冬十月丙辰至洛阳。壬戌，魏赵，诸州精品属官，考其得失为三等以闻。又诏徐兖光南清京洛六州延转戎备，应需复籍。十一月丁卯，诏罢世宗东田，毁兴光楼。己卯，纳太子妃楚氏，大赦，妃成之女也。庚午，魏主如韦素山，定元丘。己卯，帝引诸儒议元丘礼。秘书令李彪谏言，鲁人将有事于上帝，必先有事于叛公，请前一日告庙。从之。甲申，魏主祀元丘，大赦。十二月乙未朔，魏主见群臣于光极堂，宣下品令，为大选之使。光禄勋于列子登，引吏求迁官。列上表曰：方今圣明之朝，理应连让，而臣子登引人求进，是臣素无教训，岂行触落？魏主曰：此乃有识之言，不为列能办此。乃引荐登，谓曰：朕将流化天下，以卿富有谦逊之美，执事之风，故晋卿为太子义军校尉，有加列散骑常侍，封聊城县子。魏主谓群臣曰：国家从来有一事可叹，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。夫人君患不能纳谏，人臣患不能尽忠，自今朕举一人，如有不可，卿等直言其失；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识，卿等亦当举之。如是，得人者有赏，不言者有罪，卿等当知之。丁酉，诏修晋地诸陵，增至守卫。甲子，魏主引荐群臣于光极堂，颁赐官服。先是，魏人未尝用钱，魏主使命铸太和五铢。是岁，古铸粗备，召公私用之。魏以光城蛮帅田义光为南司州刺史，所统守宰，听其权制。后更于新蔡立东豫州，以义光为刺史。堤王杨炯卒。三年春正月丁卯，以杨炯子重祖为沙州刺史，封阴平王。魏主下诏以为：北人魏土为拓，后为拔，魏之先出于皇帝，以土得旺，故为拓跋氏。夫土者，黄中之色，万物之源也，以改姓元氏。主功臣旧族自带来者，姓或重复，皆改之。于是始改拓跋氏为长孙氏，达西氏为西氏，以瞻氏为叔孙氏，秋木灵氏为木氏， 布六姑氏为陆氏，贺赖氏为贺氏，独孤氏为刘氏，贺楼氏为楼氏，勿扭余氏为余氏，尉迟氏为尉氏，其余所改不可生计。魏主雅众门族，以范阳鲁敏、清河崔宗伯、荥阳郑西、太原王琼四姓，衣冠所推，贤纳其女以充后宫。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，当朝贵重所结姻联，莫非轻妄。帝亦以其女为夫人，召黄门郎、司徒左长史宋弁，定诸州士卒多所升降。又诏以待人先无姓族，虽公贤之印，无意罕见，故患达者未及公卿，其公崔之亲仍居委任，其穆、陆、贺、刘、楼、余、姬、玉八姓，自太祖以降，勋著当世，未进王宫，卓然可知者。且下司州吏部，务充委官，一同四姓。自此以外，应班侍留者循序别斥，其旧为部落大人，而皇室以来三世官在几世以上，即品登王公者为姓。若本非大人，而皇室以来三世官在尚书以上，即品登王公者亦为姓。其大人之后而官不贤者为族，若本非大人而官贤者亦为族。凡此姓族皆应审核，勿容伪冒。令司空穆亮、尚书陆秀等详定，勿令平允。秀伯之子也。为旧制，王国舍人皆应取八族及清修之门。咸阳王喜取吏户为之，帝深责之，因下诏为六帝聘事，前者所纳可为妾应。咸阳王喜可聘故颍川太守陇西李府女，河南王干可聘故中散大夫代郡穆明乐女，广陵王宇可聘票骑资义参军荥阳郑平城女，颍川王雍可聘故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女，史平王协可聘严卫青陇西李冲女，北海王祥可聘吏部郎中荥阳郑义女，亦西之子也。使赵郡诸里人物尤多，各盛家风，故世之言高华者以五姓为首。众议以薛氏为河东茂族，帝曰：薛氏属也，岂可入郡姓？直阁薛宗起执戟在殿下，初次对曰：臣之先人汉末世蜀，二世复归河东，今六世相袭，非蜀人也。夫以陛下皇帝之印受封北土，岂可亦谓之胡也？今不欲郡姓，何以生为？乃遂己于地。帝徐曰：然则朕甲卿已乎？乃入郡姓，仍曰：卿非宗起，乃起宗也。帝与群臣论选调曰：近世高卑出身各有长分，此果如何？ 李冲对曰：“为审上古以来，张官列位，为高粱子弟乎？为智智乎？”帝曰：“欲为智耳。”冲曰：“然则陛下何谓专取门品，不拔才能乎？”帝曰：“苟有过人之才，不患不知。然君子之门，皆是无当世之用，要自德性纯笃，朕故用之。”冲曰：“傅岳、吕望，岂可以门第得之？”帝曰：“非常之人，旷世乃有一二耳。”秘书令李彪曰：“陛下若专取门第，不审鲁智三卿，孰若四科？”著作左郎韩显宗曰：“陛下岂可以贵习贵，以贱习贱？”帝曰：“必有高明卓然、出类拔萃者，朕亦不拘此制。”请之，刘昶入朝。帝谓昶曰：“或言为能事迹，不必拘门，朕以为否耳。”何者？清浊同流，混其一等，君子小人，名气无别，此殊为不可。我今八族以上士人，品地有九，九品之外，小人之官复有七等，若有其人，可起家为三公。正恐贤才难得，不可只为一人，混我典制也。陈光曰：“选举之法，先门第而后贤才，此未尽之深弊，而历代相因，莫之能改也。夫君子小人，不在于仕禄与侧威，以今日世之，愚智所同之也。当世之时，虽未孝文之贤，犹不免私弊，故夫明辨是非而不惑于世俗者，成贤矣。”人臣为袭始平王协为彭城王，复定襄县王栾为城阳王。二月壬寅，魏诏群臣自非金阁，挺中三年丧。丙午，魏诏畿内七十以上，暮春赴京师行养老之礼。三月丙寅，宴群臣及国老、庶老于化林园。诏国老黄狗以上，假中散大夫、郡守；其年以上，假给事中、县令；庶老指甲郡县，各赐纠杖衣裳。丁丑，魏诏诸州中正各举其乡之民望，年五十以上守宿横门者，授以令长。壬午，诏剩余有金银侍教者，皆剔除之。上至暮节俭，太官常进果征，上曰：“我食此不尽，可四破之。”余冲晚食，又常用皂荚，以余力受左右曰：“此可更用。”太官元日上寿，有饮酒枪，上欲坏之。王彦等咸称圣德。魏尉萧颖胄曰：“朝廷圣礼莫若三元，此一器既是旧物，不足为耻。”上不悦。后欲取宴，银器满席。颖胄曰：“陛下前欲坏酒枪，恐疑疑在此器。”上甚惭。 上公亲细物，纲目亦密。于是郡县及六属九府常行执事，莫不启闻，取决诏敕。文武勋旧皆不归选部，亲戚凭借互相通进，人君之物过繁密。南康王侍郎颍川钟嵘上书言，古者明君魁才班正，量能受职，三公坐而论道，九卿坐而成物，天子为公己难面而已。书奏尚不易，为太中大夫顾浩曰：“钟嵘何人？欲断朕机务，卿识之否？”对曰：“嵘虽未末名卑，而所言或有可采，且凡岁执事各有私存，仅人主总而亲之，是人主欲劳而人臣欲逸，所谓待袍人宰而为大将卓也，上不顾而言他。”下四月甲辰，为广州刺史薛法护求降，魏寇司州，历城戍主魏僧民惧破之。五月丙戌，魏颖访泽于河阴，又召汉魏晋朱棣陵百步内进乔苏。丁亥，魏主有事于方泽。秋七月，魏废皇后房氏。初，文明太后欲齐家贵重，兼冯熙二女入掖庭，其一早卒，其一得幸于魏主，魏己有疾，还家为尼。及太后卒，帝立熙少女为皇后，继而其子吉玉，帝思之，复迎入宫，拜左昭仪，后宠尽衰。昭仪自以年长，且先入宫，不率妾礼，后颇愧恨，昭仪因赠而废之。后素有德操，遂居瑶光寺为炼衡尼。魏主以久旱，自癸未不食，至于已有，群臣皆以中书省请见。帝在重虚楼，遣舍人辞焉，且问来故。豫州刺史王素对曰：“仅四郊雨已沾洽，独京城微少，系民未乏一餐，而陛下辍膳三日，臣下惶惶，无复情地。”帝使舍人应之曰：“朕不食数日，犹无所感，必来中外贵贱，皆言四郊有雨，朕以其欲相宽免，未必有食，方将遣使示之。果如所言，即当尽善，如其不然，朕何以生为？当以身为万民色救耳。”是夕大雨。魏太子荀不好学，体素肥大，苦河南地热，常思北归。魏主赐之衣冠，荀常思着胡服。中庶子辽东高道月朔切见，荀恶之。八月戊戌，地如松高，荀与左右密谋，召木马轻骑奔平城，首任道月于晋中。中领军元衍勒门防恶，入夜乃定。结旦，尚书陆秀迟疑起地，帝大骇，密其事，仍至汴口而还。 贾寅入宫，引荐寻属其罪，亲与咸阳王喜更带杖之百余下，伏夜出外，求于城西，月余乃能起。丁巳，为相州刺史安南惠王真族。九月戊辰，为主蒋武于小平津，癸酉还宫。冬十月戊戌，魏赵军士自带来者，皆以为羽林虎贲。司州民十二夫吊衣，立以供公私利益。为突经胡反，召朔州刺史袁斌行分州事，率兵四之众以讨之。斌真之子也。斌前统军西康生击叛胡，破之，追至车突谷，又破之，伏杂处以万数。诏以斌为分州刺史，胡去居等六百余人保险不服，斌请兵二万以讨之，有司奏许之。魏主大怒曰：“小寇何有发兵之理，可随以讨之，若不能克，必须大兵者，则先斩刺史，然后发兵。”斌大惧，都率周兵身先将士讨去居平之。魏主引荐群臣于清辉堂，以废太子寻。太子太傅穆亮、少保李冲免官顿守谢。帝曰：“卿所谢者私也，我所义者国也，大义灭亲，古人所贵。今寻欲为父逃叛，跨据横槊，天下之恶孰大焉？若不去之，乃社稷之忧也。”闰月丙寅，废寻为庶人，至于河阳无鄙城，以兵守之，服食所供，粗免饥寒而已。戊辰，未至长平仓。戊寅，太子宝卷冠。初，为文明太后欲废魏主，穆太切谏而止，由是有宠。及帝南迁洛阳，所亲任者多中州儒士，宗室及代人往往不乐。太子尚书右仆射初为定州刺史，自陈久病，吐温则甚，起为衡州。帝为之喜衡州刺史陆睿为定州，以太代之。太至，睿未发，遂相与谋作乱。因结镇北大将军乐陵王司玉、安乐侯龙、抚明镇将鲁郡侯业、萧纪将军超等，共推朔州刺史阳平王仪为主。司玉天赐之子，业披之弟，龙超解披之子也。睿以为洛阳休明，劝太缓之，太由是未发。以委许太等以安其意，而密以状文。行吏部尚书任城王成有疾，帝召见于宁贤堂，谓之曰：“穆太谋为不轨，山右宗室，托祸必然，仅迁都福尔，北人恋旧，南北纷扰，朕洛阳不利也。此国家大事，非卿不能办。卿虽急，强为我北行， 审观其势，倘其微弱，直往擒之。若以强胜，可乘智发兵四兵击之。对曰：太等愚惑，正由练旧，为此计耳，非有深谋远虑。臣虽奴妾，足以治之，愿陛下勿忧。虽有犬马之疾，何敢辞也？帝笑曰：人诚肯行，朕复何忧？遂受成节、铜虎、竹使符，御帐左右，仍行衡州市。行至雁门，雁门太守叶告云：太乙引兵西救阳平。乘据令进发。又乘孟斌曰：事未可量，以一赤召兵四兵，然后徐进。成曰：太既谋乱，应据坚城，而更迎阳平，夺其所为，当似示弱。太既不相惧，无故发兵，非宜也。但速往镇之，民心自定。遂背道兼行，先遣致书侍御史李焕单骑入代，出其不意，小遇太党，是以祸福，皆莫为之用。太既无所出，率麾下数百人攻焕，不克，走出城西，追擒之。成亦寻至，穷至党羽，守陆瑞等百余人，皆系狱，民间贴然。成具状表文，帝喜，召公卿以表示之曰：人诚可谓社稷臣也。观其御辞，正赴高尧，何以过之？故谓咸阳王喜等曰：汝曹当此，不能办也。魏主谋入寇，引荐公卿于清辉堂，曰：朕补宅土中，钢条粗举，为南寇未平，安能效进士天子，下为于深宫之中乎？朕今南征绝矣，但未知早晚之期。必来数者皆云：今往必克，此国之大事，宜君臣各尽所见，勿以朕先言而依为于前，同意于后也。李冲对曰：凡用兵之法，宜先论人事，后察天道。今卜事虽急，而人事未备，迁都上心，秋谷不忍，未可以兴师旅。如臣所见，宜似来秋。帝曰：去十七年，朕拥兵20万，此人事之盛也。而天时不利，今天时既从，复云人事未备，如仆夜之言，是终无征伐之期也。寇戎咫尺，翌日将为社稷之忧，朕何敢自安？若秋行不竭，诸君当尽复思寇，不可不尽怀也。魏主以有罪洗边者多不亡，乃至一人不亡，何门充役？光州刺史柏陵崔挺上书谏曰：天下善人少，恶人多，若一人有罪言及何门，则司马牛受环颓之罚，柳下惠应道直之助，岂不哀哉？帝善之， 遂除其志。